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传速，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哈，今天是2014年的第一天，我们要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礼物，非常非常重要，每个人都需要的，那就是死。好，我们今天欢迎跟我们在新年这个要死大家一起死，跟我们一起谈论这个话题的来自香港哈独立记者陈小磊。 大家好， 非常 不要吓到 啊。哎，真的我跟你说这个我看了你这本死在香港哈，我第一个最大的反应就是说香港人对于死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忌讳的事情。 对， 你就像其实我内地过来，那其实哪里人都在死嘛，对不对？ 对， 但是说实话对于或者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没有那么忌讳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张口来谈。但是看了你的书之后，我有接触一些香港的朋友，包括跟他们聊一些这样类似的话题，会发现真的非常忌惮这个话题，不太讲。 不仅仅是香港，整个华人世界一谈到死都会觉得， 我倒是觉得香港尤其 香港是可能因为 在大日子的时候， 真的。可是香港有一点是因为生活压力太重，我觉得很繁忙很忙忙，就是好像一直有那种就活也已经忙不来了，还要跟我谈死的东西吗那样子。就什么事情都太急了啊。 但是会为什么想到挑选死亡这么一个话题来写一本书？ 因为刚好有机会就去两个讲座，第一个讲座它是说殡仪的东西，然后我就看到哇，在场100多人听众全部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那我觉得啊，其实也对啊，香港人本身就喜欢 shopping 嘛，然后可是殡葬这块事情他要花很多钱，可是他从来很难找人去问。你万一家里有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心情也不好，你也不好意思去问，然后你就也不知道，就是里面很多细节都特乱的。 对， 那所以他也做就很难去做决定。所以我就看到在讲座那边就很多人很想知道。然后第二部分呢，他就开始说那种如果家里真的有人是去世的，那你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呢？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呢？大家也是同一班人，可是马上就很安静很安静，他们真的听得很留心哦。然后我就感觉就觉得说香港这个地方好像说孩子怎么样念书，怎么样成功，怎么样找大钱，一直都有很多书去写，可是那种关于死亡这个议题的话就好像好少这方面的讨论。那我看到有这种需要。 讲座当中大家会问什么问题？ 对啊， 问很多就是如果在殡仪那一块的话，他们是从棺材的价钱呢，到底这种东西到底要多少钱？为什么有的人10000多块就搞定，有的人要10几万那样子？然后是有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叫互惠天使。 互惠天使，你在书里面有写。 对，互惠天使。然后他就是如果你家里不幸有人去世的话，他可以免费就可以陪你去办丧事，然后可以陪伴你，就是你难过的时间，他会跟你通电话呢，或者是家访那样子。那所以他已经做了9年，他对殡葬就有很多经验。所以他一说的时候大家就很多东西问，因为他不是做生意嘛，所以你就感觉说这个应该是比较老实的，所以就很多问题。可是第二部分的时候，我就看到大家是其实没有什么敢问，就是说真正有人去世，你看到现在也是，我们在 Facebook 或者怎么样，马上就是 RIP 或者是马上就好像不知道说什么样子。 对，哎，真是这个我其实也很想问的。这个在比如说身边，不管是自己还是亲朋好友，遇到家里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说什么？有的时候就很难。就是包括 Facebook， 其实之前闹过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内地在香港的这个学生被车撞到去世了。当时大家非常混淆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这个消息在 Facebook 上非常多人点 like， 那。就是有的人会觉得你点 like 你是幸灾乐祸吗？但后来有的人说这个 like 它只是要表达一种RIP 或者表达一种悼念的感情，但是你会觉得你真的要说这种感情的时候，你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说。 他认同的是你悼念他的这样一个心情。 对，反而点一个 like 好像觉得很简单，那大家噼噼啪啪就去点了。然后在今年呢，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家里有一位非常年长长辈去世。那我回家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哈，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已经很少去一个乡下的地方，就是那一整套仪式，包括我的祖父祖母辈，我的外公外婆都已经不太清楚了，就是靠当地村子里面有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但是 长老， 对对对对对，像长老，他知道所有的程序，所有人呢，他说你站到那边去，你去比如说烧个香，你去鞠个躬，你去磕个头，大家这所有人就做了，你也不知道他唱的那些东西，你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我经常在想，一个村子里面或者我们家里只有连一个人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 其实这还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对，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就好像说香港五六十年代也是说可能你就是家族里面会有比较年长的或者是有经验的去负责这个东西、嗯、可是大概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呢，香港就城市化了嘛、嗯、然后就马上就是有殡仪馆、嗯、然后就有人专门来做这个事情。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他们也没有念过什么书，然后很多东西好像怎么样去收钱也不知道， 完全都是经验的哈。 对，然后他说的你也不知道是对还是他做事情比较方便所以这种事情然后可是到现在慢慢他已经有新的一代，那新的一代就很不一样，有的是可能从外国念书回来、嗯、有的是可能现在才忽然间进入这个行业，然后他也没有培训，所以就变成说整个行业很多很混乱的地方、嗯、好像内地反而好一点，因为内地好像湖南那边已经有殡葬学院。 哎，我注意到上海好像有一个， 上海也有一个协会可是香港没有。哎，台湾那边已经很严格，台湾那边从九十年代一直谈，然后他们开始这两年已经在谈要考试、嗯、他们考试不光光是考殡葬的东西哦，他们还要有二十一个学分，那个学分是包括哀伤辅导呢、嗯、然后文化呢或者是市场的东西、嗯、marketing 的东西他们都要念。你就看到说哇，台湾那边其实韩国也是、啊、然后内地也是渐渐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发牌的一个，就是你要领一个牌，你要有一个注册、嗯、要这是代表你起码会懂一些东西。可是在香港就完全还没有开始。 嗯，为什么呢？ 有一点点，这因为其实香港跟台湾那个背景是蛮像的、嗯、都是因为很快的城市化，然后很快你到了城市你就不懂怎么样去办上市嘛。那可是在香港就是说台湾，因为他日本那边他们你没有看一个电影叫李医师， 入殓师在内地叫、嗯、我知道这个电影、 嗯、那个电影非常棒、嗯、那然后在日本这个行业是他们要考试，因为他小知道插花到他那个遗体的处理都要他去做、嗯、所以他一开始他已经要考试。那台湾就是很快就学了日本那一套、嗯、就觉得说这个事情也是要考试的。那内地我觉得是就是专业嘛，反正你们就是一个专业的培训、嗯、那在香港的话因为他传统就是说进行业的有的都是家族的事情、嗯、然后他也不需要去考试。然后当其实有一些大学有想过要开办这样子的课程、嗯、可是因为我不用考我已经可以做啊，那为什么你要我考？然后政府也没有去做事情、哦、因为在内地殡葬事情是民政处， 对， 民政 部的 去处理。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对市民的要求怎么他可能比较会敏感一些、嗯、可是在香港是食物环境处， 就处理垃圾的那个部门。 对，所以呢他最要紧的就是不要有细菌不要有病，然后他很多条例去管的都是那种哦，那个棺材有多厚、嗯、那个灵车要申请、嗯、可是在内容上软件上 人文的这种关怀上面 对他就比较难做。然后因为行业里面的那个反对的声音也比较大、嗯、他也很难进入这样子一个很比较封闭的行业。嗯，所以这套书如果我可以推到市民，就是你也是消费者，就是如果你要有要求你懂的话，那你起码这个事情就会有改进的可能、嗯、 还真是。 那你访问过程当中哈、啊，有没有一些就是非常触动你的一些细节？因为我看过您之前有一些文字就说其实死亡就是对于家里人来说，对个体生命来说死亡是个人的结束，但是对家庭来说他可能死亡就只是个开始， 对，哀伤的开幕。嗯，其实很多细节都其实采访这本书的时候是 你 是感觉蛮 彻底。 我可以想象这个写这么多故事、我在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心里非常的沉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有能力把这么多故事写下来。 就是我有一天就是一天吃了三个巧克力蛋糕，就是做了一个采访以后太沮丧就吃了一个、然后第二个采访太沮丧又再吃第二个，那样子吃了三个。就是你我是怎么样开始做这个采访、嗯、就是我去因为我不是刚才说那个团体就是会义务那样去陪人家去办丧事的嘛、嗯、所以我第一个采访其实就是跟着他们去医院的殓房。嗯，对，去医院的殓房， 就大家熟悉的太平间了。 对、嗯、然后就看一家人他们怎么去办丧事整个过程。然后呢我再跟他去看不同的家里有人去世的人他们是在怎么样的情况，然后就听到很多人就说很多话是我之前真的没想过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 我知道香港人是很，就是香港人有的时候说话是很直接，而是有的时候有点难听。可是我就看到说，好像有个太太，她丈夫刚去世，然后她就哭得很厉害，怎么样的？然后隔壁的婆婆就是走进来，然后就说：“哎呀，你哭什么呢？我们以前丈夫死掉，还有五个孩子都没有哭呢。”然后那个女的就哇，更哭得更厉害，因为她没有孩子。然后有的就是很匪夷所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妈妈去世，那妈妈是撞车意外死掉的。啊、那可是他的哥哥在十年前就是游泳的时候就也是意外去世。啊、那哥哥死掉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好像不说这个事情，因为太难过，而且你知道香港人也真的也不谈。嗯、结果十年以后，就是他妈妈出事情的时候，他忽然间把他哥哥那个事情也想起来，然后他就特难过，然后他。也不可以上班，他就很沮丧。两个月以后，就有人跟他说：“你难过什么呢？你只是妈妈死掉吧。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更惨的。”然后他跟我说：“ 会有人这么安慰 人吗？”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那一刻他就知道，他以后一定不要跟人家说这句话。然后我听着，我就觉得好恐怖，我就觉得。因为香港人是不是真的很不会面对死亡呢？怎么会这样子去说？然后这些比我在 Facebook 看到只是 RIP， 我觉得更恐怖哎、欸！ 真是哈、 哦，对。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缺少同情心呢，还是说 不是哎？其实他们真的是想安慰，可是可能就 不知道怎么样安慰， 不知道怎么样说。然后我觉得，其实，在你难过的时候，其实你说什么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 那似乎你书里面就是专门会探讨怎么样去进行。 哀伤辅导， 哀伤的辅导 不是不是我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嗯。那我不觉得那个事情全部要找社工，或者是要怎么样去用辅导的方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同学、同事或者是农居，嗯、所以我想给你知道，就是家里死的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两本书其实很不一样，《见棺材》就很理性，一直告诉你说行业里面有什么什么补助。可是《留言泪》那本呢，就主要给你看到就是，哦，原来如果有人失去了一个他爱的人，他是怎么样想的，他是怎么样的感受、嗯、我要让你明白那个情况、嗯、然后你就会起码你不要说错话、哎、所以那本就比较感性，比较给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一回事。 真是哈，我看到这个小磊这本书设计的非常有意思，在很多内容里面都配有一个人的背影、嗯、也看不到这个人的脸，然后这个我觉得死亡的意象哈非常强烈。然后有这么一段话说，这个是我普通话来说哈，就是走了、刮了、香了、去了、L 了、无了、带了、钉了、钉盖，这种各种广东话里面关于死的这个谐音。比如说，我像普通话里面有很多，比如说驾鹤西游啊，说什么仙逝啦，啊，说什么归天啦，这样，但是很少有人去真的去敢碰死这个字。真的，你觉得虽然语言很丰富，但是真的你碰到周边的人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就会出现刚才小磊所说的，有的人可能说的话反而起到了一个伤害别人的作用。 对啊，而且这个其实也是真的很普遍嘛，就 是 你 是 很有 意义。好，三丁话新闻啊，在1月1日教你怎么死，先休息一下。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香港的独立记者陈小磊，一起来和我们探讨死亡这个话题。 大家好。 哎，这个小磊的两本书里面，一个是写了香港的殡葬业，另外一个是在香港可能说是更多的个体的一个一个的哀伤的故事哈。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可能也是香港跟内地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香港这个地方的文化非常的多元，包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张，就是比较不同宗教对于死亡的态度、哦、还有它的不同仪式的讲究。哎，我觉得这个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以前，我比如说我 有的时候这个经历过的这种丧事哈、嗯、我经常不明白这个仪式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到底是佛教呢还是道教呢，还是你就是自己的一些信仰、嗯、那香港比如说在香港的话在仪式当中采取比如说有这个穆斯林的还有这个基督徒的、嗯、那基督徒里面又分可能是天主教徒和可能东正教徒乃至其他的这个清教徒，这样的这个不同的分别在比内地来说这个内容要更加丰富一点，所以我也很困惑，香港人搞得清楚吗？你在这个丧仪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去进行、 哦、其实香港就是也弄得很不清楚，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的话那倒好、嗯、可能教会就会出来帮忙，可是一般人的话他马上就是你去殡葬的公司他马上就跟你说你要用道教的，其实 大家默认的模式就是道教， 其实他是道教，可是他因为他油水比较多，因为他要泼地狱、哦、他要念经，他要烧很多东西，因为正统的佛教其实是不用烧那么多东西，他只要只是念经而已，那念经的话他赚不到那么多钱啊。那道教的其实最复杂，它其实很多东西好像一个砖码那样子，很多很多意义在里面、嗯、可是如果你不晓得的话你会觉得好像闹剧一场，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要跳他又要用水又要火什么什么的、嗯、可是我去问了然后我就很感动了，哇原来里面那个词那么漂亮，然后我完全不知道原来他念的是那一种，而且里面有很多意思是很关怀，好像这个环节是个恶鬼、嗯、就是说别的穷的别的没有人去拜祀的你都可以来分享我烧给你的东西、哦、它有一种大爱在里面的，可是如果你没有解释的话我就觉得一来真的是很浪费，你真的不晓得、嗯、二来你也不想给人家去赚钱吧，在你难过的时候还要给人家，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很难在这种时刻去跟人比如去问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 或者跟别人讨价还价。我注意到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在内地哈殡仪馆里面不同的虽然只是一个骨灰盒，但是不同的骨灰盒之间价钱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哦、 这个还是应该是快这个十多年前了，我印象中最便宜的那个时候大概是800块人民币左右，贵的有上万块。我当时我还是很小哈，我在殡仪馆我就想这两个不同的盒子它究竟最后说实话很多都是要埋到这个墓穴里面去的，你真的有那么大的分别，但是没有人会去问，你会觉得这个时候是你最不应该去讨价还价的一个时刻。 对，所以我刚想到另外一样，就是刚才都是主要谈到钱或者是你懂不懂你没有给人家骗嘛、嗯、可是小孩子去葬礼其实蛮惨的，因为他也不晓得是怎么样，也没有人能够给他解释、嗯、那小孩子就常常会给骂、嗯、我有另外一个被访者就是好恐怖很恐怖，就是那个因为他是他儿子去世、嗯、然后那个儿子的妈妈就是那个应该叫怎么叫就是儿子的妈，就是反正他就很讨厌他的媳妇、 嗯、 因为他儿子去世嘛， 婆 婆 关系不好、 嗯嗯、因为儿子去世就很难过、嗯、然后孙子在葬礼，孙子很小，他真的就是幼稚园啊，然后他就骂那个小孩、嗯、因为你皮所以你爸爸死掉了、嗯、然后你就觉得这种话哇好恐怖，可是你想想看就是啊，然后我说出来的时候就哎原来蛮普遍，因为小孩子在殡葬里面、嗯、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他往往就会跑来跑去，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嘛、嗯、然后好像道家那种又要烧东西又有人跳舞又什么的，他当然就哇就会想知道是怎么样、嗯、可是在那种场合他也不能够问，他问了也没有人可以 解答 他，所以就会骂这种话，就都是因为你调皮，或者是说、嗯、那以后你看你妈妈那么伤心就是因为你，就很容易说这种话，我觉得这种是真的很惨、啊、 这个对于小孩来说杀伤非常的大。 其实真的是有两个场所就特别容易体现人生百态，一个是 医 院，另外一个就是殡葬馆、 哦、对，我们所以也有谈到说就孩子可不可以去医院去看病、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你知道他那个已经是很严重的病，可是他就是因为很严重他就不给小孩子去看，然后可能去到真正是哇真的不得了的时候你才带小孩子去、嗯、小孩子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从比较 OK 到完全是 临终的时候样子是不一样，他真的会害怕哦。然后如果你去到他，如果也没有看，他直接就已经去了殡葬，你还要他去看那个遗体的话，那其实这个我们就一直有采访到那种说啊，其实对小孩子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做，可是在香港就很少人会这样子去讨论。因为其实小孩，你看我们最近香港的报道好恐怖耶，2岁的小孩也会死掉，然后也有10岁的学生跳楼， 对， 然后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其实小孩子都会从新闻上面知道， 对， 可是他谁会告诉他到底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这本书，这两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的教育。因为这一块东西在台湾已经是小学生也要上课，他们是在说每年有30个小时，可能连续12个礼拜要这样去上课。可是这个事情在香港就没有发生，所以我就看到哦，其实作为生死教育这块很需要。 其实内地也没有什么生死教育， 怎么个教法？ 所以他怎么教法？ 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一般都是取决于家长怎么教育你，怎么说的那一套， 会告诉你说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这样的 说话，依靠你天生的那种同情心和悲悯心，这个教育的方面，你看台湾 有 什么好的经验？ 其实台湾那边他们是从9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讨论了很久，因为好像生死教育这一块东西，大家就觉得说啊，应该教，可是怎么教是很难的，因为你很容易就变成说那种宗教的东西，或者是很空泛，哦，你要爱生命而怎么样？可是在台湾，他们已经讨论了很久，然后也有大学专门去研究，他们现在已经有教材。然后我举例子了，好像小学生他们的功课会是写遗书， 写遗书， 遗书。为什么小孩子要写遗书呢？这个好像很恐怖，对不对？可是他的内容是，他首先第一部分他要介绍自己，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第二部分他就要跟他家里每个人或者他爱的人说再见。然后有的小孩子就是从通过写这个遗书的时候，他就比较了解自己要的什么，然后看到原来跟哥哥说再见很难过啊，那我现在就不要跟他吵啊，那就会有一点想法上不一样。那然后我也听说有个功课是大学生的，他需要他去算从你刚出生到你现在家里到底用了多少钱。然后他就去找妈妈去问，因为大学生其实没有很大年纪嘛，10几岁而已嘛，他去问妈妈，然后我小时候要用尿布吗？多少钱一块？然后奶粉是多少钱一罐什么的？然后一开始妈妈都很烦啊，我怎么记得？可是算，然后忽然间，大学生就变成比较孝顺一点，因为发觉说哇，原来家里用了那么多钱在我身上，然后就比较客气一点。然后因为那次就有一个教授，姓纪的一个教授，就是台湾那边他们是大学去研究教材的，他来香港讲座，他就说了一个个案，就是说有个大学生，他的女朋友就跟一个研究院的就劈腿嘛，然后他就很伤心，就本来打算自杀，结果就看到这份功课，他突然想到我家里用了那么多钱去栽培我，然后我为你死掉真的很不划算， 为了一段感情去牺牲。 虽然听下来是很好像很计算那样子，可是那个其实是一个理性，就是你忽然间用数字，你的脑你就忽然间就会想到比较理性的一部分，就不光光是感性，所以他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那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讨论死也是为了怎么样更好的活着哈。那在你访问过这么多，就是也可以说经历过很多，看过很多生离死别之后，对你自己的价值观应该有很大的冲击吧？比如说，会不会说看到，比如说是父母来给儿女送终，和儿女给父母送终这些， 我 感觉会有差别。 对，我本来对啊，就是怎么说，我本来以为我做这个采访会对我的人生很大的改变这样子， 结果呢 结果没有，因为没有，我就觉得说原来我在做的事情已经是我喜欢的，我没有一个感觉说真遗憾呢，我应该做别的事情而不是做这个事情。那后来我就觉得说OK， 原来我是喜欢我的工作，我在做这个这一块。可是有一样是对我来说蛮大的发现，是对家人的关系，就刚才好像你说那样子，因为看到如果是白头人送黑头人真的很伤心，就所以 因为我当记者其实也蛮六神不应的，就是因为反正家人也就是很少说 很拼命的， 对，很少说一直要吃饭或者怎么样的。可是忽然间就会想到说啊，如果我真的先走的话，我家人真的会很难过。嗯，所以而且有的时候，好像我有一次去采访，就是那个女儿跳楼。然后就是那爸妈，我就去那个公公的脸房去陪着那个爸妈去看他们办手续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很难过啊，然后他们一直在那种很闷的状态或怎么样，然后结果到他们去看到那个 遗体 ，然后出来就哇，那个妈妈忽然间就松一口气，就说啊，她的脸还是好的。因为那个女儿是从39楼跳下来，所以其实他们一直有担心，不知道她的样子会怎么样。结果啊，那个脸是 OK 的那样子，哇！然后你就听了就很难过，就是那天就是吃巧克力蛋糕也没用，我就不去，结果去找我爸吃饭，然后我还要跟我爸去逛菜市场，就是做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就比较安心一点嘛。然后我不知道原来我爸那么重要， 真是。 你刚才说嘛，就是这个入殓师的这个职业，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采访一个八宝山的一个入殓师。 这个可能就是叫遗体化妆师。 没错，遗体化妆师。他说，你从这个遗体的面部，他的表情，你是能够看出他生前是什么样子。就如果说他的面容会比较稍微看起来有一些荣光的话，或者说他没有坑坑洼洼呀，就保存比较完好的话，他说他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化妆师应该做的。 化妆师他看得出来，他说尤其是老人，你就能够感觉到生前他一定是受到很好的照顾，就是他们会觉得，他说我每天也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就是理应是心理素质非常好的。但是他说有一次遇到他自己真正是自己的亲人，他的亲生奶奶去世的时候，他给化妆。他说本来以为见惯了生死，应该肯定不为所动，但是真的是那一刻，他说化了几个小时，他泪流满面，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他说，所以说他们做这行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孝顺 啊。真是你见多了这样的事情，你反而会珍惜自，就更加重视自己现在的生命。这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我翻开这个小磊这本书前面提到一句话，他说，香港人，这也适用于所有人，几乎花99.999%的时间在考虑怎么活，花太少太少的时间在考虑死的问题。但是你说死，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怎么生，但是有很多人是可以选择自己怎么死的。 就有，就是在我采访的时候就发现说，好像你现在你有多少个户口，你家里知不知道？不知道吗？ 银行户口吗？ 银行户口， 对，不知道。 对，所以就他说啊，忽然间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家里人去帮你办手续是很麻烦很惨。我就有跟过那种老太太，因为她丈夫就忽然间洗澡，然后啊就中风，然后就很快就不在，然后她真的就是不晓得她到底有多少户口。然后你知道香港现在有人统计，有人算过，香港就是在银行里面可能是超过10亿的钱是那种因为你去世了，然后没有人去领的钱 啊， 就是很多没有一直放在银行啊。就是说其实理论上就是如果你去世了，然后没有人去领你的财产的话，是应该是政府的。可是政府也要去确定说你真的是没有人去领啊。 对， 可能现在不知道，可能3年以后忽然间跑一人出来怎么办？所以政府也没有说很积极去把这个钱拿出来，结果就放在银行咯，就一直在银行咯。 真是，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这也是小磊提到的一个故事了，说有一个香港女孩设计去创业，搞一个她搞的一个项目，就是帮你处理网络上的身后事，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的 Facebook 的账户啊，这个 Google 的这个账号啊，哎，你现在生前签署一个协议，就好像捐献器官一样，一旦她还会说，如果发现你1年还是3个月没有发邮件的话，就会来问你是不是啊，真的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说你发现你真的没有动静了，那他可能会启动一套程序来帮你处理。现在可能还没有到线下，只是线上的这些身后事。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因为你。去找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遗书什么，你可以写下来， 遗书 啊，就是遗书。对，那因为好像在 Facebook 有的时候好像啊，有一个歌手不知道忽然间就撞车不在嘛，然后大家就 马上就看他的 Facebook， 然后他最后那条只是就刚刚说一些生活的东西那样子，那可能是你刚好写了一些比较无聊的哦，只是这个顿饭很好吃怎么的啊，这个就是最后的 message 吗？那可能你想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有多一点，因为我们其实看葬礼这块的话，它其实不光光是宗教，而是一个人的毕业礼。我们有个看法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葬礼都是他活过这一生，他有什么东西想教给别人，然后想告诉别人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沉船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其实你的葬礼其实你是可以预先去设计，然后去想，然后去怎么做，然后就告诉家里人，然后就让他以后他比较知道怎么去做。好像说你要很简单的，你跟家里人先说，不然那个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说怎么弄这么简单呢、啊、那么寒酸， 就可能造成矛盾，就大家不高兴。 可是家人就可以说不是啊，这个是他的意愿，他已经写好了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呢怎么样、你就可以免去很多吵架的事情发生。 真是好，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大家虽然有的时候文化里面比较忌讳这个事情，但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读了小磊这本书，我觉得谈谈这个是很应该的，也是很必要的事情。好，先休息一会儿，三点花新闻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好， 今天我们请到跟我们一起的是来自香港的独立记者陈小磊。 大家好。 这个小磊在香港除了写这本啊《死在香港》，非常因为这个标题的缘故，就已经天然的抓住了大家的眼球之外，其实之前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就是研究香港剩余的食物都跑到哪里去了。哎，这个现在看来哈，死亡跟剩余的食物这个东西都是，怎么说呢？这客厅里的大象啊，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形容它的。是，所以小磊，你是有天生的这种眼力吗？去发现这种很重要，但是不太容易被人注意到的事情。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独立记者，就是说我后面没有报馆去支持我，我的所有的采访报道都是我主要是我个人去做那样子，所以我的力气很小啊。那我如果我的力气只是够我打一拳的话，我就比较希望是我打到那块比较重要的那块，然后如果有涟漪的效应的话，那就别人可以来去知道。所以好像生死这一块是其实是蛮久的事情，是大概2006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堆填区的报道。更早的时候就是大概2004年的时候就发觉，哎，香港原来是这样子处理垃圾，就是挂三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洞，然后就把垃圾埋起来啊，怎么可能这样子。然后2006年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说，哎，这个事情快要满了，他们都告诉我说5年内就要满的。那然后又过了5年，为什么还没有满呢？就说还有五，没有没有，他们是好像垃圾放进去以后， 可以压一压， 他们上面是压以外，它本来是要盖一层土的，那它为了省地方就把这个土也刮出来一点，那所以就可以放更多，反正就是很恐怖。然后我觉得说一个城市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可以不断吃东西，然后他要上厕所嘛， 对， 那可是一个城市他不断的 shopping 不断的买东西，然后他的垃圾是这样处理的话是很恐怖，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出事的。那然后所以就去看那在香港的食物里面什么东西是占那么多呢？然后就很意外，就是就我跟一个团体叫地球之友去找了超过100个家居的垃圾桶，你一打开你就会闻到很臭。为什么臭？就是因为有厨余在里面， 对对， 有食物它会变臭嘛。那然后你就很快就知道，食物它一方面是香港的垃圾里面大概占40%是厨余，第二是它很臭，它很快变坏，它变成说别的可以本来可以回收的东西，像报纸你也不可能去回收， 污染别的东西。 对，所以如果厨余这一块，而且香港人很喜欢吃啊， 对， 好像e-waste电子废物， 这个我注意到好像是应该是你的这个书里面提到说香港的这个肉类的消费量在全世界都是排名前几位，所以当时有个提法好像是梁文道写的，说既然那么多肉都是直接埋掉，为什么不把猪直接弄到堆填区里，你省得杀他们一轮了。 我记得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过，说在堆填区里面直接是看到那些垃圾车就往垃堆填区里面倒的是什么东西，什么骨 懂啊。 哦， 还有一些是完全没有使用过的，非常好的一些电器啊什么的。 对对，就是反正我反第一次去对点去采访是2006年嘛，那那个时候就看到刚好有鞋子厂。工厂他们的样品他们丢，然后就一整个地都是波鞋，男的女鞋，男装鞋，童鞋，全部都是 新的吗？ 新的当然，因为 样 品嘛、 样品。 然后第二次去就刚好是圣诞树、然后就是很高哇，然后就6层楼的圣诞树，红的， 6层楼的圣诞树， 真的很夸张。然后我就问那个管理的那个经理，他说，我说我就是丢的那么夸张，他说没有，更夸张是古董哎、他就看到那种古董家具也是象征下去，他那次真的觉得很不舍得。然后这一次2010年我又再去采访嘛、因为这次就是看实物的。你就会看到哇，到处都反正菜市场，反正你一开了这桶都是食物了、因为那个味道就会这样传来。 是啊， 然后我就问那个经理，就其实你看过什么食物？他说鲍鱼。我说为什么会有鲍鱼？是因为海关他们捡到鲍鱼，然后这种是他们不会拿去拍卖。 对、 然后他们就是直接就丢到对天去，所以什么鲍鱼什么的也会直接丢天。哇，这个太恐怖了。 没错，这件事你好像看起来跟大家很远。你没见过真的是扔一大套的古董的酱，但是你把这些全部拼在一起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对， 那之后你会去追寻一些有没有可能把它循环再利用的方法吗？ 其实就看到有不同的机构有在做，可是我觉得甚至这块很夸张。就我做那本书的时候，只是有一个机构，主要是一个机构叫“食得好”，然后还有一些“ 食得好”是吗？“ 食得好”对， 这个听上去像“死得好”， 应该有另外一个 NGO 做“死得好”的， 应该有 吃得好哎这样子。那然后然后也有一些机构是回收食物，可是没有很直接，没有很高调那样子。结果那本书出来以后，这2年疯掉了，香港是超过30多个团体是去回收食物的，有的是专门回收超级市场，有的是专门回收酒店什么。这些在英国、在台湾、在国内根本是没有发生。国内的记者就很容易就问我说：“回收食物他倒卖怎么办？”那我觉得倒卖，对，其实倒卖是另外 干水油啊， 对，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嘛。这我在处理是食物浪费这一块。那香港就是很夸张的，就现在很多团体在收。就算你是结婚有个婚宴，你也可以把你剩下就是客人的，好像你知道去他们就是很多剩下嘛，鱼什么鸡都是没有机会吃，就已经大家就走了。那他们也会收集，然后就拿去给流浪汉露宿者那样子。很多团， 所以我看到这个死在香港和圣石这两个东西哈，这个两个议题感觉差得很远，但是都你放在香港的这个环境里面来讨论，我看到是一个什么呢？香港人没有一个太长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感觉，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它会涉及到一个永恒的一个问题，就像你这个挖3个坑我往里面填垃圾，所有人都知道这有一天是要填满的，就像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一天是要死的，但是没有人会去讨论这个问题。 哎，有点尴尬呀。其实在采访的时候就会比较怀念董建华因为真的他真的有在做事情，好像垃圾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有个报告书说要减少1层的垃圾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也有在医院把医院的脸房全部去装修可是 所以董老伯还是懂得这些问题。 而且杨永强就而且对老的事情他也有很多想法，就杨就是老年问题他也真的有在做很多事情然后真的随着他下台，然后就是很多东西都停下来了这真的很恐怖。所以你一看到东南亚这10年，其实大家的起步点也差不多了可是人家这10年就很多东西在前进，然后香港它只是停着没进，也就变成退后了 那小磊做记者其实有将近20年的时间， 超过了。 所以你看尤其是这些年，你一本一本书可以说都是以长篇的深度的调查式的报道，那在写完这一步一步看起来非常跨界的题材之后，你整个对于香港一些印象跟你当初刚刚踏入这一行做时政新闻的那个感觉会不一样吗？ 其实也倒没有不一样， 就写垃圾跟每天跑立法会有什么差别 因为 跑立法会的时候真的是年纪小，那时候刚毕业，那个那头四年的时候，哦，其实哎，这个说一句，就是那个时候跑政治的时候常常吃政治饭嘛，啊，然后就是吃很好的东西，什么红酒了， 然后今天都堆到垃圾 都很好， 后来其实都跑到堆填去。 可是现在升职之后，人家什么时候会给照片吃的照片我？就是要么就吃剩下，要么就吃光光照片，他们才会给我看，然后都没有好吃的东西了，没有了。就是说，其实整个采访是除了我一直当记者，就一直有不同的感。那个主要是因为你的年资的缘故，嗯。你刚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做我第一份。记者是在电台， 嗯哼， 就很短啊，你就每半个小时就要报一次新闻， 对。 然后一年之后我去报纸，我就觉得哎，好爽啊！我终于有一天时间去写一段报道，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写一些小专题。然后呢，大概四五年以后我就转，我就写专题报道。嗯，那专题报道 可能一个礼拜才出一个， 对，嗯。可是我后来我做专题报道，那个报馆对我特好，我就可以一个月交一个报道，哦，然后那个报道是3万字。 嗯， 其实香港。只有那个杂志它才有3万字， 有这样的耐心可以让你写哈。 它有这样的篇幅，有这样的空间给我写，所以我一个月就是做一个采访而已。可是那个其实你妈妈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个题材真的不可能只是一个月去做，好像甚至这一块真的是要一本书，嗯。所以这个其实除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而怎么样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的采访我想比较多一点时间，可以篇幅比较长一点，嗯，所以就觉得说哎，书本到我现在已经超过20年，我93年毕业的嘛，那，超过20年以后你，当然你也可以做报纸了，可是我也不喜欢做财主什么的，因为那种你就不可以去采访了，那我还是很喜欢在前线去采访，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在海外的记者40多岁的记者写书应该就是刚刚好应该要开始这个事情， 是是， 对，所以对香港的了解当然就是不同的题材你会认识多了，可是那个更多是一种就是你的采访你的内容篇幅你这随着你的年资， 所以在香港这个一切运行的都非常快，我相信不管你做什么投资都会要求很快见到回报，你要是花半年好几年写一本书的话可能对于投资来说 我已经有点太快了，我一年写一本的话已经有点大家觉得太快了。 我的问题是在香港你认识到了像你这样做独立记者这样来维生的这样的人，我想应该不会很多吧。 维生的比较少，因为有的就会去教书， 对， 然后他可能也是就暑假的时候去写一点。那如果完全是 full time， 好像我，而且我也不接商业的 project，就是有的人会写一些 PR 的东西， 写些软文了哈，就是 我不会 的。怎么生存呢？ 哦，专栏，专栏，哦，这对，很现实，就是书的版税，其实因为香港的书卖很少，然后 对香港书比较贵了，香港比国内的话是要贵， 没有没有，就是看书人比较少了这样子，那所以就那几千本书的话，那个收入当然是没有什么。可是啊，我主要收入是专栏，我有2个专栏，一个是在一个报纸里面，那我就好像其实我还是好像我在报馆那样子，我还是做采访，然后我的报道就在这个专栏里面去发表。那有一个就是专门就是每个礼拜我就看不同的题材啊，好像这个礼拜我就写纸的故事， 纸 对不同纸的回收的故事。然后上个礼拜我是写面包，对啊，写一个就是弱能人士的一个面包厂的一个故事。 哦， 那对，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专栏，就是专门写人物访问的。 OK， 所以其实很忙，就是一个月已经要。基本上要做8个采访，因为就是你2个专栏已经8个采访，那然后如果你要写书你还要做，因为你看我的书你就知道其实我采访很多人， 对， 那个数字是一定超过100的，对，那所以就如果写书就真的完全所有时间就是坐在电脑前面，人家有的时候以为我是有种田啊什么的，那是不可能，因为我还有一本书叫真菜跟油米，是写香港的律师生活，所以他们想象我是过得很律师，其实我是完全就是电脑生活而已。 但是你写的书里面也是给读者带来一个另外的香港。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也是你采访的一个人，他说：“我可能再做10辈子，我也没有办法做到李嘉诚那样。”但是我这一辈子我就可以做到李嘉诚他10辈子也不会做的事儿， 对对对，那个是，对对，那个是种米的一个农夫说的事情， 是吧？ 对，就是哇，也是听到这种话也是很感动，哇，香港还有这种人， 好汉子， 对 呀， 所以你写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你的这个生存啊，刚才问， 没有啊，我都没有饿死，我胖了。 就是人家现在连死都已经看透了。 对于记者，就是你的这个轨迹呢，香港是很少有的。在我看来，我有限的见识里面，一般做记者做着做着，要不然去当公关， 对， 要不然就真的是成为专职的作家，或者去大学里面教书，又或者去从政，再或者直接嫁个有钱人。 我觉得啊，嫁有钱人这个已经错失时机。哦，没有，我觉得国内也写的很多记者写书，可是，在台湾，我本来以为台湾也会蛮多，结果也发现没有很多记者写书哎。 嗯，嫁人的比较多了。 所以你还是会一直做独立记者，一直做下去。 对啊，我很喜欢的，而且我下一本书就要写怕老。 是 怕老， 对，那本书的名字叫怕老，就是 跟美容有关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第一个 chapter 就是如果你癌症，你病了，你怎么办？其实有人就跟我说嘛，就是到死了，其实已经一了百了。 嗯， 可是你在没有死之前，其实你半死不活的，其实在香港是很惨的。就是如果你忽然间中风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谁去照顾你呢？就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照顾的问题，然后也跟医院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93% 的人是死在医院， 是 这个比例很高，而且已经是。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包，它一定会爆炸，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也是时期去写一写。 哎，真是好，我相信这个议题其实在内地应该有不少小磊的这个潜在读者，因为在内地也是这个养老包括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哈，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以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 其实出版社有一直跟我说要不要去内地出简体字怎么样，可是我老是觉得说时间还没有到， 是 因为好像我写农业那一块，那然后内地记者就会问我说是不是因为食物安全吗？因为农药的问题吗？那可是在香港不是因为农药的问题，而是那种生活，你觉得城市就是反正城市生活去到很尖端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很多需要，好像你就会想往绿色，然后你会看到垃圾的问题，你会想到生死的东西。 是， 那可是这个事情好像对内地来说比较早。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好小磊来参加我们三立化新闻，真的聊得非常开心，从生死一直谈到了这个肾石的话题。好， 他给我们带来非常多新鲜的议题，他本身自己我觉得也是在香港我自己理解的也是一种另类的人生。 他很有趣，另类， 谢谢 但是很有趣。好，谢谢小磊，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好了，在2014年的第一天哈，这个我们就不来做盘点了。这个盘点在昨天都应该是这个快做完了。那在2014年国际的新闻，您都有什么样的关注呢？在去年哈发生的这个国际的重大头条，比如说斯诺登的亡命天涯、叙利亚的内战包括在这个中国跟日本这个钓鱼岛持续的纠纷，这都已经是可能一定会延续到2014年的。那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预见得到哈，在2014年有什么在国际方面的议题是值得关注的，或者说您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哈，都请来贡献一下您的真知灼见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意见靠印，贡献一下2014年国际新闻，您都会看什么呢？新闻有话直说，三立换新闻有话直说。首先祝各位2014年新年快乐，祝您在这一年想啥有啥，心想事成。好，在那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新闻不断，接下来的一年新闻也少不了。国际方面您都会关注什么样的话题，有什么重点的推荐，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康应，分享一下您的2014新闻看点。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我们首先来听到应该是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张先生是张先生应该是香港的哦。 对，但是我人不在上海，我在上海不在香港。 哦，所以这个现在是回到上海出差。 哎，我要出差。 啊，好，这个您在2014这个国际新闻有什么样的重点推荐呢？ 如果说是推荐让自己就是有了担忧的，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跟中国钓鱼岛的这个针对呢，看样子还有上升趋势，而且日本好像越来越挑衅我们中国，这是一个感到担忧的。有人说就2014年中日必有一战，我觉得这也是就过分了一点，但是不排除吧。另外我觉得最近我担忧的话，导致俄罗斯这个东京奥运会，因为我本人喜欢这个滑雪竞赛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这个最近两起爆炸事件，无辜人死了这么多，非常担忧，就是举办就是奥运会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些冷血的这些杀手呢，他们不顾老百姓的这个生命的，他们什么都能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最近来讲我比较担忧这个事。 哎，这是啊，张先生担心马上就要召开的索契冬奥会。 还有一个半月，对， 奥运会。是这个，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挺担心的现在。 所以我觉得看新闻看风，对你们这个新闻呢非常非常的很专业也很及时，因为你们有专业人在常年在俄罗斯，所以我非常喜欢。凤凰卫视的这个新闻节目。 好，谢谢张先生哈，也谢谢您的支持，祝您新年快乐。好，这个张先生说关注这索契冬奥会。好，山东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你好， 关先生，您又关注点什么呢？ 我看的呢是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你看这个美中日韩等国家的军事装备会统一升级。另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信息产业以及电信行业来看，全球的这个信息和电信行业会继续升级，而中国呢，由过去的生产国大国会蜕变成为消费大国，为世界经济体，从经济方面来看了，那么就是东欧、西欧和亚太地区呢的消费经济拉动起着支柱性的杠杆推动作用。那这具体体现在你像石油啊、天然气啊等各类产品，我们这个进口会逐步的提升。这个电子商务呢普及会有利于批发零售业、大宗商品，提升这个速度，销售的速度、时间及效率。另外呢，这中国的金融市场呢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了，也不能独善其身了，它就犹如温水煮青蛙，会由改革而逐步的走向市场的正规化，那么对于国企民企的融资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也有利于投资者的信心。总的来看呢，都是积极向好的方向呢来发展的。 好，谢谢。好，这个山东的关先生，这个时间有限，只能先请您讲到这里了。这个是对2014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个展望。北京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郭先生，您有什么样的关注点呢？2014的国际层面， 我认为2014最大的关注点还是东北亚的局势了。东北亚的局势里面，首先就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我想中国应该放弃这种侥幸心理，放弃这种韬光养晦的政策，应该做好两手硬的准备。第一手就是军事上的准备，对日本这种国家，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他如果胆敢挑衅中国，比如说他说在钓鱼岛要把中国的无人机打掉，或者是他说中国如果跟日本如果去收复钓鱼岛，他就把中国的那个辽宁舰航母打掉。如果他胆敢这样挑衅的话，中国应该不惜就放弃这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原则，就是说对日本东京啊或者日本什么首都啊其他大城市都首先使用核武器，把日本炸残废为止。这是一个。第二手准备是经济上的准备，经济上的制裁。我想最主要点就是说，中国作为政府，作为中国的政府部门，作为中国的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应该首先把日本的产品全部清除出去。中央电视台的制播这个录制的设备全部是日本的索尼，因为是日本人送的，开始的时候是这种政策应该去掉，应该把它全部清除掉。政府机关如果不买日本货的话，老百姓买日本货就会少去的。 好，谢谢哈，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关注点还是在中日的局势，哎，这个战争哈，这个恐怕没有办法预测，但是经济层面要把全部的日本产品驱逐出中国，不要说中国，中央电视台，这恐怕也难度不小哈。这个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您好，新年好。 新年好，您怎么关心这个2014年有什么样的国际新闻呢？ 我感觉2014年对于中国来说最紧张最重要的要数中日关系，所以是战争是和平，那个趋势走向要看两国的政治家领导人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和诚意来妥善处理，避免擦枪走火，殃及东亚地区和世界和平。另外呢，关注呢就是联合国、欧盟、美英法等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心和关注。我就是先讲这些。 好，谢谢吴先生哈。这个跟吴先生跟郭先生关注的差不多，但是意见似乎是不大一样哈。这个还是希望能够东北亚保持一个和平的状态。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新年好。 你好。 哎，这个新年快乐哈。 啊，新年快乐。 请您给我们支招吧。 没有，不支招。我觉得我今年那个先抢一个沙发。 您说，您这现在已经不是沙发了，这已经是地板了。 啊，没有，完了那个什么，我那个中日啊，不是，就说我也不脱俗，肯定大家都那个中日是最大的话题，是吧？我也不脱俗，我希望呢，那个咱们媒体呢，斗今年斗了一年了，是吧？也挺累的，是吧？完了以人斗呢，真没劲，还不如以钱斗呢，是吧？我就希望呢，中日领导人、媒体。咱们后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吧？我真希望呢，中日人民呢友好，是吧？这肯定是主旋律。咱别把咱们东亚自贸区这事儿别忘了，这一定要给它办成，是吧？完了，今年呢，美国和日本，他们股市不创新高了吗？经济挺好的，我希望呢，明年我们中国的经济也跟上来，也很好。我们明年也能不说创个新高吧，起码咱们能弄个2500点就行了，是吧？ 哎，要求不高。 对，而且我们富了呢。我们呢要融入国际社会，我们要多交点朋友。联合国呢，我们也别老少数。免签的国家呢，希望多一点，是吧？别老是这些没听说的国家，是吧？最后呢，我希望呢，我们的听众啊，明年咱们再相聚，再好好干， 好， 好好聊，是吧？ 好，也就是这个，祝赵先生您明年工作顺利。好，谢谢。这个赵先生这个慷慨激昂发表了很多美好的祝愿。好，这个股市现在2100点，到明年2500点，哈，平均每天涨一点多一点，哈，有没有可能呢？大家一起努力吧。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的意见，也感谢您收听今天三地话新闻。好，再次祝各位元旦愉快，我是朱明奇，再会。